南那么多人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对，就即使在四川这样一个可能大家生活当中吃火锅的次数还挺多的一个地方，排火锅就是吃火锅排队这样一个现象也是很普遍的。 对，那吃着火锅唱着歌就必须要挑战新歌声出来，要给大家解解馋了。 是，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些冬日的新单曲，因为在我们这个岁末年终，有很多歌手也是抢着在发自己的这个积攒了一年的作品哈。 对， 包括一开始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一首，这是来自薛凯琪的作品，我们先进入今天的先声夺人。 我只想唱歌给你听，不管你在什么地方， 我只不过想唱歌给你听，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我只想唱这首歌 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先声夺人唱给你听，在此之前还是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在北京地区的朋友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 是的，大家可以打开手机里的唱吧 APP， 找到右下角的发现，点击直播板块，就可以看到每天都在热门上的活力982的直播间了。 对，同时也可以在您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样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实时互动。今天要送出来的这第一首哈冬日新专辑，这是来自薛凯琪的歌曲，叫做好好听还是好好听，其实是两种读音，但是意思完全不一样， 就是请让你好好听这首好好听，听完之后说好好听。 哎，这个解释满分哈。 嗯， 这也是一个精心打造了四年的专辑，薛凯琪带着自己全新的专辑你我之间和大家见面了。这张专辑呢，其实是用歌曲讲述了一个非常漫长的爱情故事，是很有自己巧思在的。 对，其实这张专辑里面的每首歌也对应着不同的恋爱心情啊。整张专辑呢是由这个薛凯琪的好朋友方大同来担任制作人的，概念呢就是叫做原创经典，结合了上个世纪60到90年代不同时代的经典曲风，以我们现在这样很流行的一些制作方式与规格来呈现过去的经典，而且来致敬。专辑融入了很多种的风格，包括了 disco 电子、经典流行，还有90年代的轻快曲风，还有现在很受大家欢迎的民谣，还有经典的广东歌等多种音乐元素啊。 对，那待会儿大家听到这一首好好听或者叫做好好听呢，其实可以感受到这首歌的主题就是喜欢用你的声音呼唤我的名字，感觉好好听啊。 嗯， 可能爱情当中最动听的并不是郑重其事的说我爱你，而是非常克制而又温柔的说出你的名字，真的好好听。 这次够几秒一个球 For that I know 渺远的宇宙你在左右，你习惯将我冻着的手塞进你外套口袋，这种幸福装不来，但小的我不走 起存在，未来也许下着等待。你的温柔煽情煽情，你的笑足以让夏夜天晴。你是穿行无云的指引，我的心此刻的快乐就是拥有，送我到家门口，总是间回头， 好听的一首歌，这是来自薛凯琪的好好听。花了4年的时间来筹备一张专辑，其实就好像谈了一场很久的恋爱一样、歌曲的顺序也从暗恋、初恋、热恋、犹豫、纠结，再到解脱和祝福，都在这一整张专辑当中。 对，其实4年的时间里，薛凯琪他的思想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啊。但是歌曲的筹备并没有因为4年的这样一个时间的停滞而停滞，经过不断的重新录制、重新的填词，使得这张专辑现在听来真的是更加的丰满充实啊。 是在我们正在直播的活力982的直播间当中，有七几年流浪者 K 阿童木怎么玩的都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跟各位 say hi， 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关注，并且在今天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今天依然是有很多的网络红人献出了他们非常惊艳的作品，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魔音秀，一起来聆听一下。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982，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我们节目是给众多喜爱唱歌的朋友们搭建一个想唱就唱展示自我的舞台。那通常呢，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看到很多歌手来到现场来做 live， 同时也有很多没有在北京的朋友们没有办法来到我们在建外大街14号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直播间，但是呢他们也通过视频的方式来展示自己的歌唱实力。今天依然是有3位唱吧红人要登场，第一位选择的这一首歌曲真的是需要很强的实力，而且在我们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有音乐爱好者来说他们非常欣赏和喜欢这首歌曲。 这首歌呢就是来自梁博的男孩。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是梁博自己创作词曲并编曲的，而且是让他在今年的湖南卫视的歌手2017当中名声大噪啊。梁博以这首歌向观众介绍了一个在好声音之后的一个全新的自己，讲述面对爱情的男人的一个心声。 对，歌曲从一开始到结尾是一气呵成的，没有丝毫的拖泥带水，但是中间蕴含的情感却是非常的直击人心，和他之前的成名曲《灵魂歌手》来讲完全是两种风格，但是又有深深的梁博的烙印打在上面。我们来看看今天这一位唱吧红人的名字叫做马上上，他演绎的男孩。 Hello， 好久不见，先给大家唱一首《男孩》。想他能给你一个期待的， 痴的男孩，呼呼呼， 你的关怀一直随身携带，无人的地方在等待，想问现在是否有声不在，想躺在阳光下的海，想用心涂抹的色彩，让你微笑起来拥起来，忘不了你的爱，但结局难更改，想他能给你一个期待的未来，幼稚的男孩，呼呼， 来自马上上的一首《男孩》，这是翻唱自梁博在《我是歌手》上首唱的自己的一张新专辑当中的主打歌哈。 嗯， 这首《男孩》出来了之后，也是在各大热门榜单当中都取得了非常不错的名次。 是， 也描写了一个男孩在面对感情时候的一些变化。而马上上的这个演绎呢，虽然跟梁博，我觉得他们俩差异还是比较大的。 是， 因为梁博整体来讲还是比较有摇滚歌手的那个范儿在。 嗯， 但马上上把它演绎成了一个非常动情的一个流行的一种演绎方式。 是，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好歌送给大家。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唱吧红人周博弈原创的歌曲，叫做时间轴。在今年周博弈被唱吧提名为偶像男歌手，所以为了感谢唱吧的粉丝对他的支持，他就制作了 MV， 然后推出了这首原创歌曲叫做时间轴，一起来欣赏一下。 只有月亮每天感受它梦里 一曲一动，而我只想说你走后我总是想你，那种感觉越发熟悉，你走后我还来不及告诉你，我最需要的就是这世界走啊走，感受那不同，也许是你最爱的温柔。你为什么皱眉头？是我看不够，那种表情实在太温柔。你走后总是想你，那种感觉越发熟悉，你走后我还来不及告诉你，我最需要的就是你。你走后我总是想你，那种感觉越发熟悉，你走后我还来不及告诉你。最需要的就是你。 一支自制的 MV， 这是来自唱吧红人，也是今年被提名为偶像男歌手的周柏毅。虽然说拍摄方面哈还是很青涩的，就是固定机位的切换， 是 但是这首歌曲值得一提的是他自己的原创作品，年纪轻轻就已经有了一首原创作品了，时间轴。如果你喜欢的话，也可以在我们正在直播的活力982的平台当中为他点赞。 嗯，现在是冬天了，就是我们南方人就会很期待，就来到了北京就期待说北京能不能 下就是视频当中那么大的雪， 鹅毛大雪， 结果 真的是 来了几年之后也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雪。 但今年确实是初雪来的比较晚，其实天气已经够冷了， 是 但是因为一直没有冷空气，一直没有这个湿气水气，所以说一直咱们的初雪还没下下来。 是， 我还等着说初雪的时候可以许个愿呢，等着过两天的时候啊，说不定这个初雪就跟节日一起到来了，相信也是非常美的一个景色。 对， 接下来呢，最后一位登场的我们的网络红人，名字叫做唱二歌的二姐，她要挑战的这首歌曲哇，难度超级大， 对， 你看看都有谁演唱过就知道了。 这首歌最早的版本呢是山鹰组合原创的这个彝族歌曲，叫做《南归》，收录在他们的专辑《忧伤的母语》当中。之后呢，由奥杰阿格填词，变成了这首《带我去山顶》，由太阳部落演唱。再之后呢，就是由来自《中国好声音》刘欢组的这样一个知名歌手吉克隽逸在比赛的半决赛当中演唱，才让大家广为流传下去啊。 带我到山顶，难度很高，有请二姐。如果你喜欢的话，也可以在我们正在直播的活力982当中为他点赞。 哦耶，带我到山顶呀，哦耶，美丽的村庄，哦耶，妈妈的泪水，想别困扰他，哦耶，童年的岁月啊，哦耶，梦中的天堂，思念的歌谣， 您刚刚听到的这是翻唱的歌曲，翻唱自有很多人都演唱过哈，当然最有名的版本还是吉克隽逸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演唱过的带我到山顶，这是我们的网络红人唱二歌的二姐。不得不说这首歌曲其实后半部分真的挺难的，因为它是这种带有少数民族的民歌性质的，所以一直都是在飙高音的部分。那二姐的这个嗓音虽然说还是很甜美的， 对， 毕竟跟吉克隽逸的演唱方式不一样，但是也有一些其他的味道带给我们，带我去山顶。 对，在今天的接下来一个板块当中，也给大家带来一支非常好看的 MV， 是来自关喆的《足矣》。关喆在3年半之后，终于又推出了自己的全新的专辑，也叫做《足矣》。这张专辑自筹备之初到正式发行呢，其实经历了很多的时间。在这几年之间，关喆参加了《我是歌手》， 对， 然后导演了自己的一部个人电影，叫做《神笔马娘》，也是收获了不错的成绩。但是在忙于一些工作之外，他还是精心的制作了很多的歌曲，这今天的这张专辑里面的11首歌曲就是他精挑细选出来的歌曲了。 是，那我们今天要送给大家这支 MV 也是同名专辑的主打歌曲《足矣》，来看看关喆交出的作品。 是足以。 分开的第365天，为你写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吗？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2挑战。 下过雨，在空气里还有着泥土的气息。那一条街。 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有我们在听你的故事，有我们在听。在这之前，如果您在同步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话，会发现关喆送出了自己12月5号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一支非常感人的 MV。 在这个歌曲背后的故事，我们看到是关喆化身为一个棒球的教练，然后帮助一个得了白化病的孩子完成自己的梦想。可能我们每个人因为或多或少的一些原因，总会陷入到一些偶尔的时候会有一些自闭的状态当中， 是， 但是需要有一个人能够走进你的世界，或者说帮你重新燃起对于梦想和对这个世界的希望。 对，所以这首歌的结尾也说到，幸运的是有你，所以结局如何就已经足以了。 对，那接下来要跟大家讲的这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呢，也非常的暖心。因为像很多人是其实是需要一个偶像的，就是在我自己不知道前路是何方的时候，我需要我的偶像去帮我去指引。 嗯， 当然这可能是一个歌手，可能是一个演员，可能是一位作家。 嗯， 但是作为歌手的这个粉丝的话，我觉得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因为很多的歌手会给自己的粉丝写歌。 对，今天这首歌呢，就是由大男孩许魏洲写给粉丝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叫做15分钟的独白，是收录在他的专辑《猫》里面的一首歌。 嗯，这首歌曲其实就是专门给粉丝写的一首歌曲。发布了之后，粉丝们就高呼说：“哇，太浪漫了！专门发了一张专辑来跟我们告白。”但实际这张专辑呢，只有这一首歌曲，叫做《The Time Third Quarter》，15分钟的独白。但其实呢，只是来自于许魏洲内心的独白，所以他只想为粉丝单独做一首歌曲，所以就收录和发布了。他也是想借这首歌曲来感谢粉丝们默默守护他的微笑，教会他美好和成长。 那天我睁开双眼，看见你的脸， 候给了我力量，给了我温暖，希望还有光芒。是你默默守护我的微笑，我们教会我美好的成长，教会我美好的成长。 教会我美好和成长，许魏洲不仅仅是给自己的粉丝写了这一首歌曲，而且还参与到了这张专辑封面的设计当中，专门用了同学的手绘图案，在简单的横格纸上画了一个可爱的猫咪的形象，也是非常的温暖和窝心。今天送上了很多的好歌，也希望可以打动你的心，在这个周末的晚上挑战新歌声陪伴您。当然在接下来的时间内呢，今晚有戏要接档了，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关注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静瑜， 我是杨帅。 明天的18点，我们依然是在 FM982 那个爱唱 Coco 歌曲的 Coco 马又要来和大家见面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